速韶华 FM 九二宁波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 北京时间18点整。 宁波银行欢迎您收听宁波电台综合广播。宁波银行，宁波人自己的银行。 这是来自中国宁波的声音，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FM 九二 AM 一三二三，宁波综合广播，权威声媒，新闻力量。 中国广电5G192号段精彩启航，黄金频段，网络覆盖广，信号体验佳，精选套餐，流量随心用，组合全家享，全新靓号，专属生日号，幸运号定制，更有限时开通优惠，详询宁波华数各营业厅或客服热线96371。中国广电5G 192，为热爱打 call。 慢性咽喉炎反复发作怎么办？宁波老年康复医院温馨提醒：起居有常不熬夜，多食蔬果少烟酒。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海曙恒逸广场3楼。 福彩双色球12亿大派奖，尽在超级造福节。10月1日起，连续派奖20期，大奖小奖都翻番，单注可中2000万。福彩双色球，为梦造福，中国福利彩票。 防控新冠疫情，宁波疾控号召市民六还要：口罩还要科学戴，双手还要勤清洗，室内还要常通风，社交距离还要留，场所规定还要守，健康心态还要有。 11月5号，板集百货燕之屋门店盛大开业。燕之屋24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宁波人的秋冬燕窝好滋养，就在板集百货第1层。 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燕之屋。 我是一棵树，一棵绿意盎然、生机勃发的树。我实如盘球卧龙，是有以你从风。我见证历史，是回忆，是乡愁。我展望未来，是梦想，是希望。我是你们无言的朋友，我就是一棵树，锦绣永成，让我们共同守护古树大树。 汇集当天新闻资讯，搜罗最新热点事件，讲述美丽宁波故事，服务永城百姓生活。宁波新闻综合广播92新闻晚高峰。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11月4号，星期五，农历10月1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宁波电台新闻综合广播92新闻晚高峰，我是逸轩。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头条：象山推出工业项目，承诺至快速审批服务，实现企业拿地即可开工。新闻360度：海曙新增一例新冠阳性感染者，为卡口拦截发现。宁波市生物多样性体验月正式启动，首批市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邀请市民感受自然之美。习近平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报告称，到2050年，世界遗产地冰川1/3将消融。新闻市中新闻人：救人的哥蔡莫斯获评银州好人。稍后请听详细内容。 直通新闻现场，追踪新闻热点，今日头条。 目前象山县创新实施前移审批服务，推行工业项目承诺制快速审批机制，拿地即开工，新建产业类项目审批再一次跑出加速度。来听报道。 这几天，位于象山经济开发区城东工业区的宁波光华新能源电池外壳生产项目开工动件，项目现场几台打桩机同时施工，工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项目负责人陈鹏云告诉记者，以往开工前必须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4个证件，办理下来最快也得几个月。 而这次他只花了两天时间就实现了四证联办，这是他从来不曾想过的速度。 前办证件的话，你一个证件一个证件去办，最快最快要两到三个月吧。现在两天时间，这样的速度对我们企业完全都是发生效益。 宁波光华新能源电池外壳生产项目为2022年县级重大产业项目，也是象山工业项目承诺制快速审批首批试点项目。今年10月，象山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象山县工业项目承诺制快速审批操作办法》，针对全县标准地新出让土地工业项目，全面推进工业项目承诺即领证审批新模式，实现工业项目拿地即开工，通过前移审批服务。为项目精准制定合同签订前确定规划设计方案，土地挂牌前完成施工图设计，项目拿地前确定施工单位关键环节，缩短坐地时间，力促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达产。象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副经理张宁宁说， 拿地即开工可以把有些第三方的委托爱品啊、怀品或者设置那款原来常规的模式，可能等我们拿地以后才能进行开展，但是我们现在这模式在拿地之前，我们要求企业同时进行。 下一步，象山县政务办将充分发挥大政务协同办作用，实行一站式服务，全程代办，落实批后限时闭环监管，平稳推进雷阳年产10万套液压装备及连配件项目等7个拿地即开工百日攻坚项目。 汇集当天最新资讯， 最关人民 国际方面 新闻360度。 宁波台消息，市疫情防控办今天通报，11月3号，海曙区新增一例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系省外重点地区来涌人员，为卡口拦截发现。目前，该人员已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定点医院，已排查到的密接、次密接人员均已落实相应管控措施。今天上午，宁波市生物多样性体验月在宁波野生动物园正式启动，首批8家市级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准备了精彩纷呈的活动，邀请市民体验自然之美。请听宁波台记者季晨的报道。 今年5月，鄞州区启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通过夏秋两季的调查，共调查到野生生物98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种，国家重点保护动物12种，并发现鹤龄鸮等3种宁波物种新纪录种。此次结合现场启动的绿色共富生物多彩生物多样性体验月活动，包括宁波野生动物园和周遥昆虫博物馆在内的8家宁波市第一批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将分别开展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宁波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温静草说， 那么这个8家单位或者说8个体验地呢，各有特色啊，既有我们宁波的山水的生物多样性，也有海洋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更加有一批我们这个动植物啊、滨海湿地啊，能够充分体现我们宁波的山水林田湖这个所有的生态环境保护的特色。体验地的活动和当地的一些资源，包括科研教育的一些机构啊，能够融合进来，那么实现生态富民、生态惠民或者生态卫民。 近年来，鄞州区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同时加快推进体验地培育，并成功举办鄞州区首届昆虫类主题青少年科普书画大赛，与浙江万里学院首南街道学士小学和鄞州公园开展战略合作试点，以研学体验等形式积极开创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记者从奉化区住建局房管中心了解到，奉化区2022年度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正稳步推进中，预计12月有所有完工。 今年，奉化区启动了新浦小区、朝阳小区、丽江名艇和桥东岸路周边地块的老旧小区改造，其中新浦小区项目已竣工验收，其他小区预计年底前完成所有改造。奉化区住房管理和保障中心科员林静， 主要的改造内容为绿化提升、停车位改造、墙面楼道的维修和粉刷、路面修补、雨污水管的新建或更换、门禁道闸安装、燃气管道铺设等。 据了解，2022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涉及建筑面积35.51万平方米，涉及住户4184户，计划总投资4230万元。奉化区住房管理和保障中心科员林静， 2023年，我们计划新增3个改造项目，分别是亭辉家园、东家家园、青云小区。通过改造，改善居民居住条件，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鄞州区首个校园光伏发电站日前在下应街道湾底村蓝青小学并线启用，为探索节能减排、建设绿色校园提供了可行路径。来听报道。 在蓝青小学南停车场车棚顶上成排的蓝色光伏组件接受着阳光照射，继而转化成直流电能。这些直流电能被收集之后，将通过6台80千瓦的逆变器转化为日常生活所需的交流电，并入校内专用配电室供学校日常使用。国网鄞州区供电公司员工张一川说， 蓝青小学车棚光伏项目总装机容量 541.35 千瓦，年发电量50万度，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05吨，减少标准煤165吨。 蓝青小学校务办工作人员张磊杰说， 通过光伏发电呢，在费用上面也能够给学校的用电成本带来一部分的节省，然后第二方面通过老师的宣讲或者让孩子们走到实地当中来看光伏发电的原理和过程，从小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能够种下一个绿色的、环保的、节能的这样的一颗种子。 据了解，蓝青小学是鄞州首个完成建设并启用校园车棚光伏发电站的学校。目前，鄞州全域内在建的校园光伏发电项目共有16家。 日前，由奉化区溪口镇乐平农场引进的台湾凤梨试种获得成功，这两天已逐渐成熟，开始陆续采摘上市。来听报道。 上午，记者来到位于溪口镇康岭村的溪口乐平农场，一进大盆种植园内，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这里种植的每株凤梨苗上都挂着一颗沉甸甸的果实。溪口乐平农场负责人赵光海： 我村给他当文化了，那个文艺比较强，搞以前到别外头出差了，跟文艺传过来开店呀，比较合，跟我村外头引进的。 这批凤梨是去年十一月左右种下，到现在刚好满一年，目前凤梨进入了采摘期。据了解，农场内土壤的酸碱度适宜凤梨生长，控制好温度即可。溪口乐平农场负责人赵光海： 凤梨一般温度就是200度到300度了之间了，搿比较好种，红土好种个。下面绝对先再搿温度50度左右了，影响也有一点，这等于阿拉有机肥料再施了起来就有修补作用了，就因为发育就。 经过一年的精心培育，乐平农场的台湾凤梨试种成功。果实饱满，口感爽脆清甜，尝过的客户都赞不绝口。溪口乐平农场负责人赵光海： 一个总个总希望我都达到一点啊，切入自家合作那这可动也。 眼下正是燕窝果开花期，在象山小塘乡燕窝果种植基地，一到夜里，种植大棚内淡黄花朵竞相绽放，花香四溢，果农正抓紧时间忙着人工授粉。来听报道。 晚上八点，象山小塘乡燕窝果种植基地内灯火通明，一排排形如仙人掌的枝条上点缀了大大小小绽放的淡黄花朵，这就是只在夜里暂时绽放的燕窝果花。基地负责人金伟国正在忙碌地进行枝条梳理和人工授粉。金伟国说， 如果不授粉的话，它这个成果率10%的有可能达不到，通过人工授粉的话基本上是95%以上。等花苞出来之后，就是管理上比较注重的，每天要关注它。 据金伟国介绍，燕窝果原产于中美洲，虽然形式火龙果，但在种植技术和要求上大相径庭。日常的田间护理需要很好的技术和耐心。为了能给燕窝果生长创造良好条件，金伟国在大棚内增设了1250盏植物补光灯，加强燕窝果的光照，并对花期进行调整，将原来一年四季调整为两季，从而来保障水果品质。金伟国说， 如果我们冬季不用灯光补光的话，它这一批花它是不会产生出来的。这批花它结果的成熟期是明年的二月中旬这样子。 据介绍，燕窝果富含一般水果少有的植物性白蛋白以及花青素，具有很好的营养价值，甜度高，口感滑嫩细腻，同时经济价值极高，达到80元一斤，身价是其他水果的好几倍。经纬国瞄准了燕窝果的经济价值，先后投入200万元进行试种。今年实木大棚已经陆续采摘，首批试种成功，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明年他种植的燕窝果将进入分产期。经纬国说， 我今年基本上已经销售的差不多了，今年的产量在4-5千斤了，明年亩产最起码能达到3000斤到4000斤了，明年回本是没问题的。 日前，鄞州公安分局将一封诚意满满的表扬信送到了中国民生银行宁波民安路支行，表扬该行员工在客户取款时及时捕捉其反常举动，并第一时间报警求助。这也是全市首封公安机关因行业部门反诈工作得力发放的表扬信。请听宁波台记者夏梦的报道。 10月19日，中国民生银行宁波民安路支行柜台工作人员汪杰像往常一样为一名预约大额取款的客户办理业务，发现对方神色异常。之后，另一名员工戴可伦查询发现，该客户在同一个时段连续预约了三个不同网点的大额取款业务。戴可伦告诉记者， 那我们经信息比对以后发现，这个客户分别就是在18号5点左右，同一个时间段分别在三家网点预约了取现是20万左右。不可能一个客户同一个时间段会同一笔资金预约三个网点，那我们就取现的时候问他这个用途，另外的话他钱也高高转入，问他的那个资金来源，那客户对于资金来源嘛支支吾吾说不清楚，用途嘛就大概说他是什么要去送礼金啊什么，也不是自己的，我们当时就选择报警了。 民警到达现场进行核实，果然该男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男子被带回派出所后，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鄞州公安分局明楼派出所所长姚军特别将一封诚意满满的表扬信送到了该行行长周小燕的手中。周行长表示， 我们跟明楼派出所这个警营的合作应该还是比较密切的，包括我们这次从报警到出警都是非常的快速的啊。我们的厅讨主管和那个员工对派出之间的一个互动也是比较强的，包括我们有什么样的案例啊，或者派出所有什么样的信息，都会相互之间进行一个交流输送，防电信诈骗的观念上面可能会更强一点。 记者从公安部门获悉，应对已开启的双十一购物盛宴，他们又有了创新的举措，以红黑榜的形式来督促行业积极参与反诈工作。明楼派出所所长姚军， 那通过这次的一个放表扬信，那我们认可了，也就他们在此项工作中的取得一些成绩啊，所以呢，作为一项机制呢，在我们辖区内进行推广。 资讯通达天下，真情伴你回家。您正在收听的是宁波新闻综合广播92新闻晚高峰。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德国总理舒尔茨。习近平强调，政治互信破坏很容易，重建却很难，需要双方共同呵护。中德应该相互尊重，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坚持对话协商，共同抵制阵营对抗、泛意识形态化等因素干扰。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以建设性态度追求最大公约数，以开放心态促进务实合作，既不自我设限，也不好高骛远，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创造条件。中国对德政策保持高度稳定性、连贯性，希望德方也奉行积极对华政策，实现两国互利共赢。舒尔茨表示，中国是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经贸伙伴，德方坚定支持贸易自由化，支持经济全球化，反对脱钩，愿同中方继续深化经贸合作，支持两国企业相互赴对方开展投资合作。世界需要一个多极化的格局，德方反对搞阵营对抗，德方愿为推动欧中关系发展发挥应有作用。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今晚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发表视频致辞。本届进博会将展出数百项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更多全球新品精品集中亮相。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九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722.7亿元，同比增长18.2%，服务贸易继续保持增长。其中，我国服务出口21480.2亿元，同比增长20.5%，进口23242.6亿元，同比增长16.1%。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4.4%，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19.6%，至1762.4亿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介绍新时代中国北斗发展成就和未来愿景，分享中国北斗发展理念和实践经验。来听报道。 冉成奇介绍， 北斗应用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将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十四五”规划。北斗深度融入基础设施，赋能各行各业，走进千家万户，产生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到约4700亿元人民币，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健，基础持续夯实，形成芯片、模块、天线、板卡等完整型谱，软件、算法等完全自主研制，构建国家检测认证体系，国产芯片出货量超亿级规模，国外同类芯片支持北斗系统，形成良性发展态势。 据介绍，目前北斗已实现行业领域全面覆盖，应用深度持续增强。截至今年6月，北斗终端数量在交通运输营运车辆超过800万台，农林牧渔业达130余万台，公安达180余万台，通信授时、气象监测、应急减灾、城市管理等领域正在加速推进北斗规模化应用。 大众应用融入百姓生活，特色服务触手可及，北斗正在成为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等大众消费产品的标准配置。2022年上半年，中国境内申请入网的智能手机中，128款支持北斗定位，出货量超1.3亿部，占上半年总出货量的98%以上。手机地图导航中，北斗定位服务日均使用量突破1000亿次。 人社部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对个人养老金参加流程、资金账户管理、机构与产品管理、信息披露、监督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办法规定，参加人每年缴纳个人养老金额上限为12000元，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封闭运行。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当地时间3号发布世界遗产地冰川报告称，受气候变化影响，到2050年位于全球各地的世界遗产地冰川有1/3将消融。防止全球冰川大面积退缩的最重要手段是大幅减少碳排放。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将为寻求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发挥关键作用。当地时间3号，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宣布，没有卡塔尔世界杯球票的球迷将被允许自今年12月2号起入境。来听报道。 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内政部和公共卫生部3号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内政部发言人贾巴尔·纳伊米宣布，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阶段比赛结束之后，也就是12月2号起，未持有卡塔尔世界杯球票的球迷将被允许入境卡塔尔。即日起，此类球迷可通过球迷一卡通网站或者手机程序申请球迷一卡通，并以此作为签证入境卡塔尔。卡塔尔政府此前曾表示，在今年11月1号至12月23号间暂停游客入境，只有持有2022年世界杯球票的球迷才能申请球迷卡免签入境，并可以将最多3名没有球票的亲友关联到自己的球迷卡上，邀请他们在世界杯期间入境卡塔尔。纳伊米说，世界杯的安保工作已经就绪，卡方已经制定了完备的紧急应对计划，将努力确保球迷的安全。关于医疗卫生服务，卡方表示将定期对球场进行消毒。在世界杯期间，进入卡塔尔的各国游客如果遇到紧急医疗状况，可拨打医疗救助热线，并可在所有公共医疗卫生机构获得免费的紧急医疗服务。而在交通方面，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鼓励所有来访球迷使用地铁、公交系统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世界杯期间，多哈地铁将每天运营22小时，班次间隔将缩短为165秒。卡方还计划投入3000多辆大巴车，提供通勤服务，为球迷提供便利的出行选择。 新闻事中，新闻人。 这段时间，鄞州的哥蔡默斯跳湖两次解救轻生女子后出现急性肾衰竭的事迹被广泛关注。记者从鄞州区文明办获悉，蔡默斯已入选第三季度鄞州好人，五乡镇也授予他最美五乡人称号。来听报道。 从蔡默斯10月15号凌晨跳湖救人到次日发现不适再到住院治疗，短短半个月，蔡默斯的妻子唐爱娜心情也是几度沉浮。万幸目前蔡师傅病情稳定，在妻子眼中，蔡师傅本就是个踏实热心的人，这次出手救人也只是下意识的选择。蔡默斯妻子唐爱娜说， 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他本来就是这么一个人，昨天刚收到鄞州好人奖，他说本来他是一件小小的事情，没想到会受到大家的关注，等他康复之后，他还是会继续过着像他说的，他只是一个平凡人，他还是会继续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在基于蔡师傅和家人慰问和关注的同时，蔡师傅所在的五乡镇也掀起了向身边好人学习的热潮，很多熟识他的人都被他的正气所感动，也不意外他的举动。仁九村妇联主席季冉冉说， 蔡师傅呢，他平时就是比较热心的，他这次见义勇为的事情呢，我认为也是并非偶然的，他平时就是挺好，通过这件事情我也比较感动，他这种精神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蔡师傅小学时的班主任、五乡镇中心小学教师钟海英此前也关注到蔡默斯救人后入院的消息，在为自己学生感到骄傲的同时，钟老师也由衷祝福蔡师傅早日康复。蔡默斯小学班主任钟海英说， 蔡默斯这个行为，我们说他现在是鄞州好人，是我们最美五乡人，更是我们全校师生学习的榜样，但是我作为他的小学老师，我更为他的身体健康担心，他才43岁，是家里的顶梁柱，我衷心的祝愿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也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下一步，五乡镇也将以平民英雄蔡默斯的事迹为宣传契机，以凡人善举的正能量凝聚人、引导人、激励人、教育人。鄞州区五乡镇宣统委员钱维说， 我们五乡镇政府也授予了蔡默斯先生最美五乡人的称号，接下来我们也将根据蔡先生这些见义勇为的事迹，我们联合各个村社打造一支蔡默斯好人的一个团队，助力文明创建也好，助力疫情防控也好，就是把我们五乡打造为更美好的一个五乡。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阴天，南部地区局部有小雨，夜里到明天阴到多云。今天偏北风4到5级，夜里到明天东北风3到4级。明天最高气温17度到19度，明天最低气温12度到14度。本次节目责任编辑徐宇辉，责任编审吴富明，是由逸轩为您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以及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超级大牌，全屋顶配，全房装修一步到位，欧派整装大家居，风范装饰，88165678，高端整装，普通价格，寒暑恒逸广场3楼。 牧场在身边，牛奶更新鲜。选牛奶，我只选永优，生态养殖，澳牛品质，全程冷链更新鲜。选健康，选永优。宁波牛奶集团，87501717。 中国广电 5G 192号段精彩启航，黄金频段，网络覆盖广，信号体验佳，精选套餐，流量随心用，组合全家享，全新靓号，专属生日号，幸运号定制，更有限时开通优惠，详询宁波华数各营业厅或客服热线96371。中国广电 5G 192，为热爱打 call。 小公筷，大文明。宁波市公筷使用规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市纳常委会温馨提醒，就餐使用公筷公勺，共享文明健康生活。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干杯啊！ 来来来来！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2双筷子，一长一短。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2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这么多年。 家里一直用公筷，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